多超过两倍，是2004-05 年度之后最高。包括居屋和六字居的资助出售房屋有4050个，较对上一个年度减少近千个单位。新兼房委会委员的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相信，因为疫情，单位集中在去年落成，预计本年度数字将会回落至10000几个，未来几年维持13000-14000几个单位。他相信要到2027-28年左右，单位供应才比较充裕。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2915点，升1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121点，升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45，日元131.91，瑞士法郎0.971，加元1.258，人民币6.655，英镑对美元1.253，欧元对美元1.069，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64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1.24美元，卖出1843.24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度活跃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雷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密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早上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系30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早上6:30。现时的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国剧830，迪丽热巴、任嘉伦领衔主演。预交期， 长衣跌落悬崖，被水流冲到岸边，随从罗索就将昏迷不醒的长衣救上岸。他发现长衣不但断了尾巴，连胶珠都不见了。究竟他们能不能够逃过仙师傅的追捕呢？ 国剧830预交期，每晚连播两集，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我是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1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3岁到11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将军，哎呀，冇企添，点解呢？ 呢个系一个历史问题，因为你前一步行错咗只炮。 你系咪马后炮啊？咁点解我会行错只炮呢？ 又系另一个历史问题啊！因为再之前啊， 咁多历史问题， 历史都真系好多嘢值得思考嘅。所以我成日重温香港电台文教组嘅历史节目《古今风云人物》同《中华五千年》咯。 在网上搜寻艺文一格呢一个网页，有大量文教节目任你重温， 随时随地学习艺文一格。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上嚟瞓醒觉，仍然喺张床度，咁啊，仲未够钟嘅时候，滔滔条条咧就最舒服嘅一件事。不过咧，你又听见窗外哇啲雨声、啊、越嚟越大、啊，然之后听到啊啊有黄雨、啊，有雷暴警告、啊，咁你就会头痛啦、头痕啦。啊，一阵间翻工点咧？啲细路翻学又点咧？吓、啊，逢系呢啲咁嘅情况咧，都有啲担心噶嘛。特别系细小啲嘅朋友吓、啊。天文台发出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仲有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六点半啊。是有雷暴咧，都系咁嘅情况啊！所以咧，朝早起身要去晨运嘅朋友特别留意啦，多加留意啊！揸车嘅朋友都要小心驾驶。六月七号，农历系五月初九嘅星期二。清晨时间五点两个字，气温27度啊！ 有独行旧地，遇着拦路遇十遍地，路正人静默，这痛哭的雨途人懒去执躲避，这雨中失意空间，点点如此渗出眼泪。自身失意空间，万雨水冲去彷徨，愁为愁思心碎滋味。对昨天心已死，只想不记起，遗忘眼泪暗带着希冀。在某雨夜，我心爱别离，似真如像哭泣作逃避，仍然情深。我心没法可释放，仍怀念你一再往后看，雨也变灰，心消雨里陌路徘徊，孤单的心开着舞会，这光调天无言留恋。人懒去执躲避，这雨中失意空间，点点如此渗出眼泪。我自身失意空间，盼雨水冲去彷徨，愁怀愁思心碎滋味。对昨天心已死，只想不记起，遗忘眼。在某雨夜，我心爱别离，自身如像哭泣作逃避，仍然情深我未淡忘，看见雨点假想它在旁，风急雨下假装想老望，那知我心没法可释放，仍怀念你一再往后。 这光雨天无言留恋。 来自 Blue Jeans 的这三个当年是一个组合的，现在都各自各散东西，但是都有在娱乐圈做事的。Blue Jeans 的下雨天开始我们今早清晨上来节目。今天有一道活跃的丁曹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本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是密云有骤雨还有狂风雷暴，早上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概30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是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大骤雨同埋有狂风雷暴啊！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天文台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仲有雷暴警告啊！有效时间至今朝6:30。而家时间接近5:17啊！方丽莹嘅《伤感雨天》。 夜雨风中飘滴落在我发上，冷雨中热泪默然淌下，念记起相识的当天，在雨中彼此初相见，没法一生相恋是欠了缘，或是彼此间不再依恋。夜雨风中哭泣的冬天，没有争执的分手，小雨点聚满面，掩饰我泪痕，心里边实体恋，看似世界反转面，风雨中的缠缠，风雨中的斗缠，我这晚脑海有重现，今晚风雨依然，孤单哭泣不眠，细雨里想当天，风雨中的痴缠，风雨中的斗缠，我这晚脑海有重现，今晚风雨依然，孤单哭泣不眠，细雨里相恋是欠了缘，或是彼此间不再依恋。夜雨风中哭泣的冬天，没有争执的分手，小雨点聚满面，掩饰 通常落雨嘅时候咧，谂起呢一类嘅一啲嘅有关雨嘅歌曲吓，此时此刻好似有配合情景嘅去听下啲落雨嘅声音嘅歌，落雨嘅心声嘅歌曲，来自方丽莹嘅《伤感雨天》。会不会真的伤感，想起某一些往事？想起恩尼有这首出色的歌曲。 想起妈妈，恩妮的老兵花，仲有三分钟到到清晨五点半钟啊，而家温度27度，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仲有雷暴警告到6点半啊。 Windflowers, my father told me not to go near them. He said he feared them always. And he told me that they carried him away.Windflowers, beautiful windflowers. I couldn't wait to touch them, to smell them. I held them closely, and now I cannot break away. Their sweet bouquet disappears like the vapor in the desert.So, take a warning, son. Windflowers. Windflowers, ancient windflowers. Their beauty captures every young dreamer who lingers near them. But ancient windflowers, I love you. 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超同报道新闻。英国执政保守党以211票对148票通过对党魁约翰逊的信任投票，约翰逊可以继续担任首相，暂时避过下台危机。约翰逊形容是非常好的结果，认为政府可以继续向前，专注他认为对民众真正重要的事。他又感謝同事支持，認為是時候拋開黨內近月對他領導權的爭論。作為政府和政黨都需要團結，被問到會不會提前大選，約翰遜說對此不感興趣。有分析認為約翰遜只是取得大約59%保守黨議員支持，148名議員投不信任票，嚴重打擊約翰遜的管治威信。雖然根據規定，保守党议员在一年内不可以再发起不信任投票，但约翰逊的领导地位可能仍然不稳。美国贸易代表戴奇表示，对抗通胀是一个复杂问题，无法透过只是专注于对中国的关税来解决。戴奇在华盛顿国际贸易协会发表讲话，提到通胀问题可怕，损害美国人的钱包，但这个是复杂的问题，源于很多原因。在美中贸易关系方面，采取深思熟虑、慎重行事和策略性的做法是非常重要。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日前证实， 總統拜登已經要求團隊研究取消部分對華關稅以應對高通脹。中國商務部早前強調，取消加徵關稅不單止符合中美兩國企業利益，亦符合美國廣大消費者利益，符合全世界共同利益。紐約州州長霍佐簽署10項關於加強槍械管制的法律，包括對購買突擊性武器和避彈衣等設定新限制。州議會上星期四通過法案，將購買或擁有半自動步槍人士的合法年齡由原本的18歲提高至到去21歲。民主黨籍的霍佐星期一簽署法案，他說今日對紐約人民和全國其他人來講都是一個道德時刻，紐約正是採取大膽和有力的行動，最終將會結束所有槍械暴力和全美每日都發生的大屠殺。霍佐簽署的法案亦都包括規定在新槍之上加上微型印章，以便執法部門追蹤並且查案，以及阻止風險人士購買和擁有槍支的紅旗法案等。立法會去年8月通過都市固體廢物收費修訂條例，18個月的準備期明年結束。在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會議上，環保署表示落實推行垃圾徵費的時候，會清楚讓市民知道在哪裡購買垃圾膠袋。亦都已經有大型零售商和網購平台願意出售徵費膠袋。環境局局長黃錦星表示，垃圾收費的生效日期會因應各項實踐計劃和其他配套計劃的進度，以及社會各方面的情況，就具體實施日期徵詢立法會意見。政策落實之後會有半年適應期，期間主要以勸喻和警告代替執法。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32915點，升16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4121點，升12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5，日元131.91，瑞士法郎0.971，加元1.258，人民幣6.655，英鎊對美元1.254，歐元對美元1.07，澳元對美元0.72，新西蘭元對美元0.649。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40.75美元，賣出1842.11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密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早上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系30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早上6:30。现时的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CIBS 开麦真系好正噶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嘅申请期已经过咗啦，想申请要等下期啦。 仲有噶 ，CIBS 人人广播有奖游戏， 听节目、 玩游戏、网上 shopping 豪俾你， 听住每晚 CIBS 社区参与广播节目， 之后登入网站用创意答问题， 每日送出200蚊电子购物券，名额3个。 想了解更多，即上 CIBS.RTHK.HK。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要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上远听，骤雨不断到黎明，唤起心内那柔情，引发共鸣，如声尽静。 雨下降不断到凌晨，威利的这首歌雨也道出了这个就是真实的情况，是一路都浸住落雨。天文台预测今天就密云有骤雨同埋有狂风雷暴，早上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概30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在未来两三日有大骤雨和有狂风雷暴。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 94%，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6:30。落雨呢就可以洗下空气中的尘埃，是不是都可以洗涤你的心灵呢？落雨有时都会有些意思的，即是适时适后就会有这个即是雨的降临。咁啊，寻日咧就系呢个中国24节气嘅芒种啊。芒种嘅意思就代表最适合播种有芒嘅谷类农作物嘅时候啦，系农民嘅播种夏田好繁忙嘅一个时候。咁而亦都系芒种之后咧，就开始咧话进入呢个梅雨嘅季节啦。啊，真系好靓强啊！空气会潮湿啦，天气又闷热啦，容易会滋生蚊虫。湿热的情况呢就会周围都感觉得到的了。如果你住在那些地方平时都比较湿呢就更加严重添。咁呢就即中医所讲湿性重啊，可能呢出博士都讲湿的啦，是咪湿又容易伤肾气，又困到肠胃，使人感到呢食欲不振，精神困倦啊。所以呢都有啲係养生嘅妙法㗎。听完呢首歌又同大家分享一下。张学友汤宝如相思风雨中。 难解百般愁，相知爱意浓。 情海变苍茫，痴心如冷风。 纷飞各天涯，他朝可会相逢。 萧萧风扇凄泣暴雨中。 人海里飘浮，辗转却是梦。 情深永相存，飘于万世空。 当霜雪飘时，但愿花亦艳红。未惧路上烟雨梦，啊，寄相思风雨中， 啊，寄痴心风雨中。 抱月去，化春风云外追，终于女梦行梦空，愁恨尽多作弄。难解百般愁，相知爱意浓。 情海变苍茫，痴心如冷风。 纷飞各天涯， 但愿他日重逢。 夜漫漫路上珍重。 巨路上烟雨梦。啊，寄相思风雨中， 啊，寄痴心风雨中。 抱月去，把春风云外追踪烟雨梦，恨满胸，愁红尘多作弄。解百般愁，相知我意浓。 情海变苍茫，痴心如冷风。 分飞各天涯， 但愿他日重逢。 夜漫漫路上珍重，寒夜里霜雪飘时，但愿花亦艳红。后路上珍重， 心情真系戚戚然啊！相思风雨中。时间5:48啊，咁啊头先讲及咧就系我哋中国人咧就系都即系好有智慧嘅，不同嘅24节气咧有啲唔同嘅代表性，咁芒种啊出现咗之后咧就系话进入呢个梅雨时节啊，空气又潮湿啦，又湿重啦，有啲咩嘅养生之道咧？睇翻一啲嘅资料咧，系喺呢个中医学说里边嘅分享咧就话啊，你要顺应呢、这个。日长夜短嘅季节嘅特点，夜啲瞓觉，早啲起身咁样吓。我成日听早睡早起嘅多，咁呢度讲法就晚睡早起。咁啊间中咧，你都要暴露于喺阳光之下，就有助吸取阳气，利于气血嘅运行。另外一个咧就系呢个都一定系噶啦，一定通噶啦。你保持愉快嘅心情啊，使到你嘅气机舒畅。而佢可以嘅话咧，喺中午嘅时候咧，最好小睡一会，系解疲劳。啊，呢个几时都觉得系噶，特别食完饭吓午饭嘅时候咧，就泛起攻心啊。好多时咧，恰一恰咧，十零分钟咧，都好多嘅，好似你嘅手机插电咁啊。天热咧，出汗多啦，啲衫咧就要勤于洗换，系即系要汗出不见湿。喺热天嘅时候，即系大家个感觉都更加强烈。每日出去嘅时候咧，哇！啲衫湿到咧汗流浃背，哇！都啲衫系可以流得水出，而你又见到啲嗰件衫嘅颜色出现一啲白白地色嘅一啲嘅渍咧，就系有啲盐分喺处啊，就证明你出汗好多啦。大汗之后咧，记住就唔好用冻水冲凉啊！有啲人就觉得哇，借落去好似你饮杯冰凉嘅饮品一样，其实咧就唔健康嘅。同埋就话喺大汗之后，千祈唔好打出个膊头吹风啊，亦都唔好要迎风或者喺露天嘅情况之下瞓觉。呢啲智慧咧，真系我哋啲前辈、我哋啲长辈咧系有嘅，都要听听下。黄色暴雨警告生效，仲有雷暴警告到6:30啊！ 分不出是泪是雨，泪和雨一起撩你，一起雨中分离，泪如珠儿洒满。泪珠儿洒 呢首歌咧，真系一路由最初出道嘅时候，即系以前细个听啦，听青山嗰啲嘅版本啊，有听邓丽君嘅版本。而刚刚嘅邓丽君嘅版本咧，就唔系早期嘅，系后期啲嘅时候，嗰阵成熟啲嘅时候，又再攞翻嚟唱《泪的小雨》，系一首好好听嘅歌曲。再睇翻佢啲歌词咧，其实真系写得好好。呢、这个都系写词高手庄奴啊！《泪的小雨》分不出。是泪是雨，泪和雨忆起了你，忆起你雨中分离，泪珠儿洒满地，哭泣你哭泣为了分离，分离分离之后再相见不易，我重把你的爱情藏在我心底，藏在我心底就好像藏起回忆，就一啲。歌词嘅词意里边已经勾起咗你一啲嘅丝丝嘅回忆啊！顾嘉辉的曲，郑国光的词，刚才的是来自关谷英的《情比如诗》。 夜如星，恨亦爱恨难明，奈何轻，已一去不见影。情缘一朝化空心挂念，离愁夜雨点声不愿听。情会感往事无情，夜全暗暗低唱悲怨声，难忘伤。 思，愁长断，我勇襟珠泪轻，谁怜悯苦相思归泡影，千般愁向苍天悲怨鸣，愁成困，独孤单被冷清，鸳鸯难忘再见泪盈盈。 许冠英曲词，许冠杰唱《夜雨声》。 酒吧再多十六人感染，卫生防护中心又话，现时所有经快测平台呈报嘅阳性个案，当局都会要求复检。如果有人呈报虚假信息，当局会采取法律行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密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早上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系30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本港天气预报，一度活跃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嘅8:30。现时嘅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4%。以下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西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时一度活跃低压槽正系为广东带嚟雷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4级，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28公里；汕头吹南风2级，能见度11公里。最后系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2,915点，升1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121点，升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31.91，瑞士法郎0.971，加元1.258，人民币6.655。英镑兑美元1.253，欧元兑美元1.07，澳元兑美元0.72，新西兰元兑美元0.64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0.83美元，卖出1,842.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路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国剧八三零，迪丽热巴、任嘉伦、领衔主演。预交技， 比雨玲将寒霜植入体内嘅纪云和一心求死，但灵清发现佢体内有九尾狐嘅灵丹，仲兼备地仙同埋天仙双脉灵力，而且成功化解咗寒霜，但纪云和只系冷笑一声。 国剧八三零预交技，每晚连播两集，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轻松自在，任和食得。我是赵芬妮， 我是黎耀佳， 我是 Pauline 黄善霞， 我是 John Roger 咸哈灿， 我是谭咏仪。 在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一至五下午四至六的有你同行，有这么多位名厨同我们倾偈，教我们煮餸，你又怎可以错过啊？ 冇错啦，我是黄阿宝，你千祈咪走宝。 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 如果是打了两针而你没有一个复康记录的，现在其实只要你过了一个月，相对于你当时的一个阳性记录，你是完全安全可以打个疫苗的，那你就可以完成了疫苗注射，对于你有保障，亦都可以符合到大家现在担心的个疫苗通行证大家的困难。那这我想给大家知道可以有这个做法的。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全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妈妈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啊！一个落雨天嘅晚上，到而家清晨时分啊，一个新嘅一个开始啦。六月七号星期二，今日天气方面咧，密云有骤雨同埋有狂风雷暴，早上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温度大概三十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黄色暴雨警告生效，同时都有雷暴警告，生效时间是延长了，本来到今朝六点半，现在是去到今朝八点半。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六月七号星期二的朝头早，这个时间在钱佩英身边的就有中大临床生化博士、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崔少汉。早晨啊，崔博士。 阿千早晨，大家早晨。 继续中医养生金句之症状鉴别篇啊。咁十四个字的顺口溜又请啊博士讲讲啊。 临床症状多个罗罗，中医鉴别辨清楚。 是啦，个症状啦，上个星期呢就讲咗头晕啦，今次呢你就讲头昏喎。 冇错啦， 头昏脑胀嗰个头昏啊， 系 嗱，原来头昏咧都可以系中医临床上一个头部唔舒服嘅症状嚟噶噃。 嗱，头晕我就知道，可能即系你企唔定啦，晕陀陀，好似天旋地转咁啊。 冇错。 头昏系点嘅咧？嗬？ 嗱，喺一本书《中医症状鉴别诊断学》入边咧，就定咗一个定义出嚟嘅。头昏嘅定义就系话病人自觉头部昏沉不息，头脑不清醒，走路不稳。甚至有失去平衡的感觉。 咁头昏和眩晕有没有分别的？ 有的。头昏就是刚才说的定义。眩晕呢其实包括两部分。一个就是目眩。目眩就是什么呢？就是眼花花或者眼前发黑。看东西蒙叉叉。还有头晕，我们过往那两集就讲了头晕了。这个头晕就是感觉自己觉得呢东西在那里转。 是。 企都企唔稳，甚至咧有恶心呕吐嘅症状嘅。 咁至于头昏啦，就我哋今集所讲啦。头昏系咪属于严重嘅问题嘅咧？ 系啊，头昏可轻可重嘅。嗱，佢可以出现喺一啲严重疾病，譬如厥症啊，呢个咧就系突厥嘅厥。系咩咧？就系突然晕倒，不省人事，四肢手脚咧，冚唪唥就好冻冰冰嘅。另外就系、是。简症啦，就是癫简啦，俗称发羊吊，个表现就是突然扑倒，昏不知人啊，即系不省人事啦，而且口吐言沫啊，好似吐啲白泡咁嘅，两只眼咧就向上反起嘅，手脚抽筋，同埋有时咧个口中有啲猪羊叫嘅声音噶，不过过一阵咧佢就会自己醒翻。醒咗即系好似常人一样冇发生过事咁嘅， 但系当佢发作嘅时候，真系好得人惊咯，嗬？ 系啊，吓人噶。 仲 有一样就系中风啦，因为中风嘅特征咧就系突然间扑喺地下，不省人事，仲有咧口眼歪斜啊，歪晒嘅，讲嘢咧捋捋嚟，讲唔清，甚至半身不遂嘅，所以就唔应该发事噶。 咁所以大家留意啦，原来头昏咧有可能咧就系出现嘅病征咧，就系话有厥症啦、简症同埋中风嘅吓。 对。 咁中医临床上有几多个症型啦吓？ 三个，包括系肝肾阴虚、肾精亏虚同埋气虚血瘀啊，都系以虚症为主嘅。 好，咁又逐个听下崔博士解释先吓。第一个肝肾阴虚系点咧？ 嗱，呢个咧就系病人平时都有阴虚嘅体质。阴阳本来平衡噶嘛，阴虚即系佢少咗，阳冇多咗，但系相对地咧就多咗啦。于是咧少咗嘅阴就制唔到嘅阳，就系阴不制阳啦，以至到咧肝阳偏亢上升咗，啲虚火咧就上到去个脑髓嗰度，令到咧出现问题啦，就头昏头晕，兼见咧五心烦热，因为咧多咗啲虚阳啊嘛，所以有热。又会心烦啦、失眠，呢啲都系阴虚嘅症状嚟嘅。仲有咧，腰膝酸软啊，呢个就系肾阴虚啦，同肾有关。有时咧，啲肢体啊，特别咧四肢会喺度震，而且麻木嘅。 系。 咁呢啲就同肝有关啦。肝阴虚啦。 医治嘅方法又点咧？吓。 肝肾阴虚就要滋补肝肾，潜阳安神啦。 好啦，第二个虚症咧就系肾精亏虚，又点咧？ 呢、這个多数都系年纪大咗啦，年老肾气就会虚衰，包括埋所谓荷尔蒙失调等嘅，又或者咧房事过度啊，耗损咗肾精。由于中医认为肾主脑水，脑为水海啊嘛，肾精不足，我哋个水海就空虚，即系个脑空咗啦。以致咧我哋嘅脑神就冇咗供养。就个脑空空耳鸣，又会头昏头痛，神情呆滞嘅，冇乜表情，动作咧就好迟缓，又健忘啦，又瞓得唔好啦，大小二便咧都有啲少少轻微失禁，不能固摄呢个现象嘅。 我都认真大件事喎，嗬？ 系啊。 咁医治个方法又点啦？ 就系要补肾填精啦。 第三种虚症咧就系气虚血瘀啊？点啊？ 呢啲多数咧个病人已经系病咗好耐啦，久病就必虚，久病就必瘀啦，又或者失血或者跌伤咗个头部啊，头部外伤呢啲咁嘅病人，佢哋就气血不足，气血不足就唔能够咧荣养嗰个脑海，脑海冇咗供养， 咁所以就见到头昏啦，又会好攰啦，冇力啦，一劳累之下咧就会加重咗，兼夹神情呆滞，个面色咧就冇乜光泽啊，或者咧越暗暗嘅。如果呢啲病情拖耐咗咧，佢啲身体咧就会萎软啦，冇力。我哋话呢个因为咧筋脉失养，冇咗余氧啊，咁所以咧就系冇气冇力噶啦。 咁医治嘅方法系点咧？吓， 就补益气血。化瘀通络啦。 嗱，以上所讲嘅咧就系中医临床上嘅三个症型嘅解说。好啦，讲头昏啦，有冇啲故事啊？关于头昏啦吓。 嗱，个故事就唔系关于头昏。今次谂到个故事，因为我哋一路讲紧啲防疫小贴士入边就介绍咗慢性疲劳综合症。 系。 咁我就想起咗个历史人物。有可能系一个典型嘅例子喎。 边个啊？ 呢个就系三国。演义入边嘅诸葛亮 哦， 嗱，佢系一个家传户晓嘅人物啦。 系啊，好想知道系咩故事啊！ 嗱，阿展知唔知道诸葛亮几多岁出山帮刘备啊？ 都系年轻噶啦，刘备三顾草庐啊嘛， 冇错啦。原来佢26岁就出山啦，三顾草庐之后就出嚟帮刘备啦，帮佢打天下，建立咗蜀国，从此佢就鞠躬尽瘁，终其一生总共系28年啊。为蜀国出谋献策，死而后已， 真系好忠心哦。 系啊，最后咧，只有54岁就喺五丈原嗰度过身啦。 真系可惜啊！ 嗱，佢嘅死因相信就系积劳成疾啦。 系啦，呢啲我哋好多香港人都系咁啊，好勤力咁做嘢，唔系好挂住自己嘅身体健康，做咗嘢行先，都要留意啦吓。 要留意啦，系啊，唔好积劳成疾啦。 嗱，咁好啦，嗰个故事嘅内容系点咧？ 嗱，诸葛亮咧，忠心咧就喺蜀国嗰度咧，尽心尽力，事务大小都系亲自处理嘅。喺《后出师表》，佢曾经咁讲： 臣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 啊，由此咧，见到佢事事咧几上心啦。瞓又瞓得唔安乐，食又食得唔滋味。嗱，喺《三国演义》第99回记载，诸葛亮。领军再出祁山伐魏，在过程入边，张飞的仔张苞不幸战死。《三国演义》咁记载： 孔明闻之，放声大哭，口中吐血，昏厥于地。 啊，冇几耐，佢就喺军中过咗身啦。佢临死之前曾经设坛求寿，向天拜祝，咁样讲： 亮生于乱世，金老临泉。承超烈皇帝三顾之恩，托孤之重，不敢不竭犬马之劳，细讨国策，不意将星欲坠，阳寿将终，仅书尺素，上告穹苍，伏望天池，俯垂鉴庭，曲言神算，使得上报君恩，下救民命。克服旧物，永然汉字，非敢妄其，实有情切。 嗱，呢段说话咧，就反映佢啊点样忠心耿耿去服侍呢个蜀国嘅心态，同埋毫无保留嘅付出啦。嗱，至于诸葛亮大量吐血身亡嘅原因，众说纷纷，有人认为咧佢系胃溃疡或者胃癌，又或者咧。肝硬化引致到食道静脉曲张，引起出血嘅。无论如何，诸葛亮肯定就系劳心劳力、疲劳过度、积劳成疾，以致成年早逝。唉，正是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阿展啊，讲到呢度咧，我又谂起曾经有套电视剧《三国演义》入边有首歌。就是形容这段历史故事的了。 唱得非常好，那个就是叶振棠唱出那些味道出来。所以呢，我们是了，又安排了这首歌，一会儿在完了的时候就播了，好吗？ 多谢你。 谢谢。好了，去回我们有什么的汤水配合今次所讲的头昏，崔博士。 健脑解郁茶，一句人量的。那个材料呢，有桑葚，这个就是桑树的种子了。桑葚8克。合桃1个，杞子10克，玫瑰花5克，素馨花3克。再讲一次，桑葚8克，合桃1个，杞子10克，玫瑰花5克，素馨花3克。 咁点样整咧？ 嗱，嗰啲桑葚搣咗个柄啦，核桃就系剥壳之后将佢打碎咗，用滚水咧略略冲洗啲材料，咁然之后咧就再加滚水焗佢15分钟，咁啊将嗰啲玫瑰花、素馨花、杞子等全部都加埋落去一齐焗， 系、 好啦，焗到咁上下就可以饮水啦，食啲桑葚、核桃同埋杞子，一日咧可以一路系咁冲，冲到冇味为止嘅， 系。明白，咁功效主要系咩咧？ 桑葚就滋阴补血、生津润肠；核桃补肾温肺、润肠通便；杞子滋补肝肾、益精明目；玫瑰花疏肝解郁、和血调经；素馨花亦都系疏肝解郁、行气止痛，亦都有安神作用噶。呢个茶夹埋咧就有滋阴补血、补肾温肺嘅功效。就適合嗰啲長身官出現咗腦霧啊、頭昏昏症狀嘅人士飲用啦。 嗯，係啦，正正咧就係上個星期咧，我哋喺防疫小貼士嘅時候咧，阿崔博士咧就講咗長身官係點樣形成啦，又講咗慢性疲勞綜合症啦。咁就喺呢度問問啦，就係、是、中醫啊，認為長身官係點樣形成嘅咯？嗬， 中醫認為啲病人咧經過呢個新冠病毒嘅入侵，身體嘅機能就受到唔同程度嘅影響。导致到佢哋嘅脏腑功能失调啦，气机逆乱，正常嘅升降出入呢啲过程咧就扰乱咗啦。特别咧系会有气虚，而且个肺部就容易出现肺气虚或者肺气拥滞，唔够气，以致到咧痰多喘咳，又或者咧干咳冇痰。尤其是系长者或者嗰啲平时体虚嗰啲女士咧，更加容易中招嘅。 嗯， 咁。这个病情亦都可以涉及其他的脏器，包括肝、脾、肾等等的。 嗯，那些后遗症或者那些症状呢，中医又怎么理解 呢？新冠患者他是出现气虚和脾虚的症状，就包括呢很容易累，肌肉无力，不够气，或者胸痛，或者整天绷紧的。脾虚的人亦都容易消化功能失调，没晒胃口等等。仲有肾虚啦，肾虚就包括咧肾阳虚嗰啲系怕冻嘅，同埋肾阴虚咧就会偏热嘅，有啲咁嘅症状啦。嗱，呢啲症状包括咩咧？腰背酸痛啊，关节痛啊，嗰、那个听力下降，甚至佢哋嘅记忆力同埋集中力都变差。 嗯， 就而家有个名词就叫脑雾啦。 系啦，咁啊，中医又点样睇脑雾啦？嗬， 中医认为肾主骨生水啊，即系骨髓嘅水，而脑为水海。灵机寄性就喺个脑，咁你而家嗰个肾虚咗啦，咁嗰个水海就空虚啦，咁、所以咧呢啲寄性啊，呢啲咁样嘅集中力就会差咗啦。咁同时啊，脑木亦都可能同肝郁有关噶。 哦，因为成日谂嘢多啊，啲情绪嘅问题系咪啊？ 系啦，咁啊，肝郁又容易令到人焦虑啦、抑郁啦，同埋失眠。所以你今日介绍嗰条汤水咧，就系健脑解郁茶啦。 嗯，就记住咧，就你成日都提嘅，要疏肝啊嘛，系咪啊？ 嗱，仲有补多一个小贴士俾大家。 嗯， 当你感染呢个新冠肺炎之后，出现唔够气，成日气促，好容易攰，就有一条小方咧，平时冲嚟饮用，又简单又方便嘅。 哦，好哦。 就系北芪10克，麦冬5克，一日咧系咁咧焗水嚟饮。 系。 咁嗱，你话诶、我净系饮北芪得唔得？得，除咗你燥嘅时候咧，你可以加啲麦冬， 嗯， 饮到淡味为止。嗱，北芪又叫黄芪啦，佢补气升阳、固表止汗、提升你嘅体力嘅。而麦冬加落去咧，有啲养阴润肺、益胃生津，同埋咧制住北芪嘅燥性。 系，咁你话疏肝咧？ 系啦，问得好啊！如果你觉得有肝郁、情绪郁郁闷闷嘅话咧，你可以加咧。6-8粒干的玫瑰花、加埋一起嚟焗，咁呢个就有疏肝解郁的作用啦。 即系玫瑰花就有疏肝的作用，系 啦。嗱，补多一句，头、先提出嗰个小贴士焗嗰啲北芪水咧，就算你冇患到新冠肺炎，你觉得攰啊，唔够气，一样可以焗嚟饮噶。 好，咁啊，唔该晒崔博士。好啦，我哋听《三国演义》嗰首歌啦， 多谢阿展。 下星期二见，拜拜。 拜拜。 滚滚长江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光柱上，还看秋如春风，一壶早酒喜相逢，故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还看秋如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故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起身咧，刷牙洗面之后咧，我就最中意饮一杯维他命 C 水，之后食翻一粒维他命。如果时间许可的话咧，我就会进行30分钟嘅运动，例如系游水或者系跑步咁样嘅。然后翻到屋企食少少早餐，就进行我当日嘅工作啦。喺呢度祝大家都清晨爽利。大家好，我系方力申。 黄色暴雨警告仍然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8点半嘅。听日咧星期三咧就会有林思维讲下米同米粉边一样健康啲咧。听日星期三朝头早清晨爽利，再喺呢度同大家见啦，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超同报道新闻。加拿大总理杜鲁多表示，中国飞行员对参与联合国任务的加拿大军机的行为是不负责任和具挑衅性，危及加方人员安全，同时不尊重联合国的决定。加拿大国防部日前指责解放军军机多次干扰执行联合国任务，监察北韩有没有逃避制裁的加方巡逻机，迫使加方军机紧急转向，避免潜在的碰撞风险，批评中方做法有违国际安全规范。在北京，外交部寻日表示，安理会决议从未授权任何国家以监控违反决议活动为由，在他国管辖海空域部署军力展开监视活动。国防部批评加拿大军机以执行安理会决议为借口，对中方抵近政策并且挑衅，危害中国国家安全和双方人员安全。解放军迅速采取安全专业措施，并且透过外交渠道提出严正交涉。原定出访塞尔维亚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因为保加利亚、北马其顿和黑山禁止他坐的飞机经过三国领空，要取消行程。拉夫罗夫形容部分北约成员国的决定史无前例，完全匪夷所思，亦都剥夺塞尔维亚独立行使外交政策的权利。他说俄塞双方原定计划商讨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同国际事务等议题，但北约不希望俄方在贝尔格莱德展明立场。俄方已经邀请塞尔维亚外长塞拉科维奇访俄。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某些国家对俄罗斯和俄方高级代表的敌对行为可能会带来一系列问题，但是不会对俄方和塞尔维亚等友好国家交流造成实际影响。 多米尼加共和国环境部长梅拉在首都圣多明各的办公室遇刺身亡。总统府表示，一名男子星期一上午闯入梅拉的办公室，随后开枪将他杀死。相关部门经初步调查拘捕梅拉一名朋友，相信就是施袭者。总统阿比纳德尔向梅拉的家属表示慰问。55岁的梅拉前年8月起担任环境部长，上任以来主张负责任地使用自然资源，保护生态系统，减少环境污染等。四名男女在上环德辅道中308号至320号美心 MX 分别进食叉烧炒蛋饭之后，怀疑食物中毒前往求医，其中三个人要入院，全部人情况稳定。四人上个星期五到有关餐厅用膳之后，先后出现腹痛、腹泻、恶心、呕吐和发烧等病症，其中两个人向私家医生求医之后送院，另外两个人到公立医院求医，一人送院。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密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早上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早上的8点半。现时的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6月7号星期二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早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本港新冠病毒确诊个案近日回升到500宗以上，昨日新增543